最苦涩的那种，叫做遗憾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从一开始的偷偷摸摸，到后来顾着一股劲儿对他好，以为只要付出的足够多，就一定能换来一段美好的感情。后来才发现，寄予希望最多的是爱，可带来遗憾的偏偏也是爱。尽管你知道爱了不一定会在一起，在一起也不一定会一辈子，但在遇到爱情的时候还是会奋不顾身，生怕对方感受不到你的每一份喜欢。尽管分手，你躲在角落里以泪洗面了很长时间，不是舍不得分开，而是觉得在一起的时候对他还不够好。你总是这样，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，却还是在分开后发现还有很多想要和他一起做的事儿还没有做完，于是那些未完成的都变成了心里的疙瘩。爱情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情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却在开始和结束后带给你很大的影响。然而有些人错过了就只能怀念，也是真的不会再见。好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无意间提及我的前任，时隔很久再听到那个名字，除了一声叹息我不再有别的想法。不得不说，时间真是个好东西，可以冲淡一切。以前拼了命想要得到的，后来就发现也不是特别想要了。和前任分手之前，我们吵起架来头脑发热，我让他往东，他偏要往西，我觉得他应该道歉，他偏要对我冷暴力。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倔强的不肯低头，也不肯听对方的话。最听他话的一次是分手的时候，他对我说别再找我了，我就真的再也没有回过头。只是他不知道我忍住了多少次想找他的冲动，我多少次开着飞行模式给他发消息，我多少次一睡着就梦见他和别人在一起，然后哭着醒来。他也不知道，以前总是劝他别熬夜的我，现在整晚整晚睡不着，总是怕他吃辣长痘的我，现在无辣不欢。朋友也问过我，觉得分开遗憾吗？我笑了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尽管我离开了他，也没有再找过他，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自己活成了第二个他。后来也有朋友给我介绍过不错的男生，可是我不再能提起百分百的精力去投入，因为在我以前的计划里，陪我度过下半生的只有他。只是他已经提前离开， 也带走了当初那个不顾一切的我。现在的我和他再无交集，也没再见面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，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，说很多很多气话，等到分开了才知道爱情没有永远。永远这两个字十二画就写完了。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里面有一句台词，如果当时你没走，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瞬间泪崩，正是因为经历过爱而不得的感情，所以才会在某个下雨天，某个孤单时想起那个人，想起那个曾经在你的世界里闪闪发光，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。但是清楚地知道，他只会出现在梦里，却不会出现在你的未来里。如果当初，那么后来，仿佛在感情里总会出现了这几个字眼。可是没有如果，也没有那么，生活一直只能平平淡淡地向前走着，过去的已经回不去了。后来的我们里，林建清的父亲给方小小的信里说，缘分这事儿，能不负对方就好，不负此生真的很难。感情就是这样，没错了。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定因素真的太多了，你终究会明白，错过这班公交车还可以等下一辆，可是错过的爱情不会再有，错过了那个人就真的再也没办法回头了。如果可以，希望你在爱情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，少尝一点遗憾，多一点努力和多一点包容。希望二十岁那年住进你梦里的人，八十岁的时候是你的老伴儿，也是你的未来。 只剩孤独徘徊的海，站在尘封着昨日回忆的岸边，时间曾将我们悄悄无声掩埋，只有对岸的渔火证明曾经燃烧的爱也被岁月的潮水覆盖。忽然空中吹起又吹起了微风，还是落叶轻轻在舞动，多想握你的手，你的手闭上眼睛，就算只有片刻。 可感动，怎么学会从容，能从容的微笑，忘记泪水划过的伤痛。如果让出你的眼神，我可以读懂，不会错过今生的约定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私语时，我是浩洋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爱情中难免会有遗憾。那么就说说你在感情中有过怎样的遗憾吧。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如果想要参与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吴瑟斯的网友。这是个老话题，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在一起，哪个更遗憾？老实说，从来不谈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没有想在一起又从未在一起的人。这不是装，而是个心理机制。天生就极度自私的人都会这样，就是绝不让自己陷入无望的事，即便那也许会很美好。1996年还是97年那阵儿，我小学刚毕业，满大街都在放许美静那年的专辑同名主打《遗憾》。这歌很有趣，我一直记不得副歌，但印象最深的就那么两句：你总爱让往事追随，怕 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小屁孩懂什么情和爱呀、啊？仗着那时候长得清秀，收了班上小姑娘的厚厚暧昧贺卡是唯一跟兄弟嘚瑟的事儿。来来回回记得的这两句，多年后在北京的商场等朋友买咖啡，才忽然再次听到，那个瞬间被莫名深刻地记下来。这两句该是对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人最好的诠释，那些活在过去又永远寄希望于未来的人，他们像被凝固在时间里，能抓住的只有自己，这才是所谓遗憾的意思吧。比如说今天的话题，从未在一起的遗憾源自无法知道未来，而最终没有在一起的遗憾因为无法忘记过去，他们实际上是人生里所有的问题所在。人生的悖论在于，其实大部分人只是嘴上说着希望从头来过，最少我不想，这和有趣无趣没关系，就是不想。好像你会羡慕年少时候的自己，但回去了一样会不满意。如果非要做个比较的话，我会选择最终没有在一起更加遗憾。最终没有在一起有两个原因，要么因为这风景比你听说的还要美丽百倍，见过后欣喜若狂而不能久留，只是驻足幻梦一场；还有一种是见面不如闻名，那些你幻想出来的盛大美景原来只是垃圾满地的停车场。无论哪种，总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更加遗憾。相对于比较谁更遗憾这种仁者见仁的话题，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处理遗憾。我没法说出遗憾不如向前看这种话，也不会说人生因为遗憾而圆满。遗憾就是遗憾，它不是疤痕，是你伤口愈合后结的痂。但是之前四下无人的夜里会有微不可察的痒感，你知道它终会脱落，但不愿自己下手。它是你的一部分，它改变了你的某些部分，重塑了新的，过程悄然无声。新买的白衬衫有了洗不掉的污迹，搬家走了而来不及解释误会的儿时玩伴，日渐疏远而毫无办法的至交好友，不知道遗失在哪里的钥匙或者过期的电影票。我们有过太多遗憾，大学的时候帮人写情景剧，其中有一集我就写一个专门收集和出售遗憾的商人。你帮助上一个人完成心愿，解决遗憾，就会有人帮助你解决你的。那集写了两个版本的结尾，最后制片人选的是商人因为旧情人回心转意，解决了自己的遗憾而结束了生意，而我更喜欢落选的那个结尾。商人自己有无法解决的遗憾，并且意识到了试图解决遗憾是徒劳的事儿，而远走他乡。因为事实上，遗憾之所以成为遗憾，就是它和你紧密相连，你只要还是你， 就会做这样的选择。这里改了，那里还会再变回来。遗憾最大的意义，是时刻提醒我们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而最大的作用，是避免更多遗憾。再回到话题上，本质上来说，我羡慕那些有过为了从未在一起而遗憾的人，他们是积极的，学着用憧憬来对抗现实里的不满足。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如果真的面对可以和一直幻想的人在一起时，也会犹豫，怕自己不够好，怕别人不够好，怕结果不够好。知道怕，才宁愿遗憾。我选择后者更遗憾，也无非是听说过，只有最终没有在一起的人会说，真希望从未在一起过。 后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，失眠在夜里。你带走的呼吸，闻不到你，那感觉多委屈。分岔的爱情，让眼泪隔出银河的距离，轻轻关上门，让眼泪不逃避。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。何必要在一起，逃出生命里，才让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。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。何必要让我没勇气，让我独自在这寒冷的夜里，何必要在一起。 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夜间多云，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4摄氏度。明天白天多云渐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3度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。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。 分享碰触交流，用声音爱你。 FM 107.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，每天22点，今夜思雨时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又到周末了，经过了一周的忙碌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，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？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爱情中难免会有遗憾。那么就来说一说你在感情中有过怎样的遗憾吧。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。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曲薇薇的网友。我承认真的不是故意要认识老徐的。那天去小湘菜馆吃饭，菜单翻了好几遍，一直没服务生过来。我开始左顾右盼，发现有个服务生刚打碎几个杯子，被老板训了一顿，蹲在地上哭得捶胸动足，让人看着都揪心。我用词真的不夸张，他就是在那儿一边捶胸一边顿足。又叫了一遍服务员麻烦点单，这个蹲在地上的姑娘突然爬起来，迅速擤一把鼻涕，用两管袖子抹一把脸，微笑着走过来：“请问您要点些什么呢？”才过了几秒钟，心酸和委屈都藏起来了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当时我就震惊了，天底下还有这么坚韧的姑娘。震惊之后也没多想，只是掏出笔把这一幕记在了小本本上，兴许能当写作素材。本来到这儿也就没交集了，直到我发现录音笔丢在店里，已经大半夜。等我过去，那家店已经打烊，整条街暗成灰色。而那个服务员一个人站在门口，一边踢空可乐瓶，一边大声唱梁静茹的歌，手里握着我的录音笔。大冬天的，空气冷得带刺，他嘴巴像个小喷壶一样嗖嗖冒气。拿完东西我也挺内疚，试探着问他要不要一起吃火锅。好啊好啊，我最爱吃了。他一点也没和我客气。这家深夜火锅店还有歌手驻唱，在 Everybody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这种诡异的气氛下， 大家热火朝天的涮羊肉。老徐看上去比一般人还要忙，一边涮肉吃肉，一边含糊地跟着唱歌，身体来回摇摆，差点从高脚椅子上掉下去。哎，这首歌戳中我了。哎呀，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心酸往事。哎，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。老徐那会儿刚失恋，我终于知道失恋的人不能听歌，什么也不能听，因为每首歌写的都是自己。失恋的人都是饥荒鬼，什么样的歌都能细细咀嚼，一口咽下，酿出自己的苦水。后来跟老徐成了好朋友，有的姑娘像栀子花玫瑰花，有的姑娘像含羞草狗尾巴草，老徐什么花花草草都不像，他像黄瓜，刚洗过还带水珠的，生脆直接带劲。为了晚上常和老徐耍在一起，我在对街一个小买手店找了份工作，客人不多，坐在里面看小说等他下班，然后他脱下脏兮兮的工作服，换条小黑裙，再化个妆，我们就在新天地或者淮海路四处溜达，遇到没去过的酒吧就钻进去。他猴急的想往里窜，我一把揪住他，从头发闻到腋下，发现还是一股挥之不去的劣质香烟和后厨油烟味儿，只好按住他，从头到脚给他喷香水。别的姑娘都两眼放光扫帅哥，老徐进去只盯着姑娘看，目标就是那种欧式双眼皮，内眼角快开到鼻梁边上，山根鼻挺和尖下巴的姑娘。哎，维维，看那个女的，卧蚕打那么厚，像不像两条长棍面包？哎，维维，你看那个女的，鼻子都通天了，像阿凡达吗？我想说老徐进来瞅瞅是不收你钱，但也不带人身攻击的呀。我焦虑的一边喝酒一边听他舌灿莲花，心想大概是他工作压力太大，由他去吧。有次老徐扯嗓子吐槽，恰好动次大次的音乐戛然而止，旁边的姑娘听出来老徐在骂他，直接走过来半杯长岛冰茶倒在老徐高跟鞋上。姑娘，你这眼角在哪开的呀？老徐两脚一叉，一鼓作气，还没示弱。说完顿了顿，看出气氛不对，几个彪形大汉正往我们这儿靠，只好拉着我拔腿就跑。拨开人群跑到一个小巷，我俩扶着墙喘气，我有点恼火，天天这么玩，太不可理喻了。老徐抓着墙开始哭，扔了高跟鞋哭，把鼻涕抹在我袖子上哭，抱着自己的膝盖哭。有句话说得真好，有的人嘴上那么毒，心里一定有很多苦。很多人刚分手时唯恐对方过得比自己好，所以在朋友圈花式晒幸福晒闺蜜圈，但老徐分手后的朋友圈里，今天发打碎盘子，明天记错菜单，后天脚扭到肿得老高，而且天天被老板骂，赚了工资还不够扣的。前男友虽然没给他评论也没点赞，但老徐说只要他看到我过得没他好，应该心情会爽。说到底，老徐是愧疚。知道前男友找了一个网红女朋友，开着跑车从学校门口把他接走， 老徐彻底不淡定了。上网一查，那女的比老徐大六岁，一堆人在微博叫她女神，还养了一家网店赚不少钱。去酒吧，因为在那儿遇到网红型美女的几率最高，老徐想发泄，但迫于我的淫威，老徐答应我以后只许在大街上遛弯抒情，缅怀过去，不能走极端。但我低估了失恋者的敏感程度，他们的伤口还没结痂，脆弱的如同泡沫，把一切无限放大。任何事情都是往事的导火索，让他们瞬间失措。他们像一张惨兮兮的靶，现实中的一切都可能被他们射得百孔千仓。无论一首歌、一句话、一段路、一座建筑，还是一个表情，都能轻而易举击中他们，让他们想到过去，然后走向崩溃。在街上遇到男孩蹲下来给女孩系鞋带，老徐看到之后把头背过去，然后搂着我大哭。他想到他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在学校人流最多的路上，他故意把鞋带踩开，前男友蹲下来系好，他又把鞋带踩开。200米的路，他一共蹲下来9次。路上还有一群人在给他们起哄鼓掌，拍视频发朋友圈，还能勾他想起别的往事。比如老徐规定每隔一小时就要他语音说60秒不带重复的情话，为此前男友把古往今来的形式背个遍。比如凌晨3点他做噩梦惊醒，突然吵着喝奶茶，前男友马上从床上跳起来，然后骑车好几公里买给他。爱到能拍偶像剧的矫情程度了还能分手，真想不通。我摸着老徐的头说，没事的，我们还会找到更好的。老徐听完哭得更惨了。那时候老徐虽然不懂事儿，3天1小桌5天1大桌，但前男友宠他宠得不像话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到老徐过生日前的一个月，前男友趴在他耳边问他想要什么礼物，老徐回寝室刷淘宝3小时把链接发给他，然后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。生日那天早上，前男友带着打包好的礼物在公寓门口等他，然后两人约好去欢乐谷玩。老徐手忙脚乱拆礼物，脸上的笑突然僵住，说好的单反套机呢，怎么变成拍立得了？男朋友看出他不开心，慌忙跟他解释。老徐直接把拍立得和包装纸一起往旁边垃圾桶里丢，混着眼泪边哭边骂他，大意是谈恋爱这么久他也不舍得他花钱，两人从来没出去像样吃顿饭，没逛街买衣服，没让他送任何东西，去食堂吃饭看他老吃素菜，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多吃2块红烧肉。这都过生日了，礼物早就订好了竟然都满足不了，太不像话了。说完一赌气，老徐说不如分手吧。正好此时有几个女生路过，笑嘻嘻地看着他们俩，小声嬉笑着说，这就是学校里最著名的作死情侣哦。 男朋友大概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到极限了，攥着拳头扭头走了。半小时后给老徐发信息说，那就分手好了。花一个月时间，周末坐两小时地铁做家教，晚上到湘菜馆后厨打工，最后钱不够甚至站街发传单，终于给他买了件礼物，十秒钟后被他丢进垃圾桶。老徐又心软了，但他的性格是那种打死不吃回头草，两个人也就这么僵着。老徐为了惩罚自己也跑去那个湘菜馆打工，每天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，直到前男友找了新女友。老徐不忍心失去一个曾经对他这么好的人，思前想后决定放下自己的尊严，主动做点什么。打工一个月，刨去七七八八被克扣的工资，拿到几百块钱买了飞利浦剃须刀，给前男友当生日礼物。生日那天晚上，我跟老徐一起躲在他公寓楼的树下，老徐抱着礼物反复跟我对词儿，琢磨接下来要说什么。每天晚上八点，前男友下楼去学校报刊亭打工，老徐掐着表等时间点，结果八点钟除了等来前男友，还等来四个大箱子，还有网红和那辆跑车。前男友从公寓搬出去和网红同居，两人在风中拥抱，然后笑逐颜开地携手迎接新生活。凌乱的老徐把礼物丢在地上，咬紧嘴唇一言不发地把我拽走，小皮鞋踩得吭哧响。前男友看到了狼狈的我们俩，大声叫，老徐。老徐停住了，沉思了几秒钟，像偶像剧慢镜头那样缓缓转过头，发丝飘扬，眼睛闪亮。后来老徐说，他当时在想要不要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直接把鞋脱了丢在他脸上。事实上是老徐像偶像剧慢镜头下的女主角一样跑过去，然后两人一把抱住。前男友趴在耳边连说了几十个对不起，老徐的脸背对着他流泪，而他的网红女友在旁边刷手机，像阅尽沧桑的成年人看两个过家家的小屁孩一样，慈祥而宽容地看着他们俩。差不多得了，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网红像女王似的一招手，前男友放开老徐，屁颠屁颠跑回去搬箱子。那天我陪老徐喝了一晚上酒，老徐说要借机会清理一下肠子，等满肠思念和苦衷都吐出来，他就不爱了。他把几瓶黑啤塞进包里，在学校门口找了颗看上去最俊俏的电线杆子，抱着他边喝边吐。我拽他拽不动，想安慰他，他让我闭嘴，想抱他，他把我推开，搞得我实在无聊，只好一边拿大衣帮他挡住脸，怕路过同学认出来，一边拿手机看小说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把自己掏空的老徐说他要忘记他了。我找纸巾给他擦泪，发现今晚他根本没哭。老徐辞了餐馆的工作，继续忙他该做的正经事儿。 穿着职业套装，人模人样去外企实习。她又遇到了新男朋友，交往一个星期后就送她一套单反，但老徐没有三更半夜让新男友给她买奶茶，也没有故意把自己的鞋带踩开。受了点情伤，吃了点社会的苦，老徐好像成熟多了。其实曾经的作也不是错，只是他更懂体谅了。他和我说，为什么前男友让我变得更好了，最后跟我在一起的反而不是他呢？太可惜了。老徐想到曾经他要考线性代数，学文科的前男友硬是花几个通宵把教科书自学一遍，然后陪他刷题。在通宵自习室，前男友悄悄跟他说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他曾那么笨拙而热烈地爱着他，一无所有又倾其所有，可错过就真的错过了。他爱不动了，爱怕了，所以找到可以用更舒服的姿势去爱别人。前男友给老徐发消息说要出国读书，说打算跟女朋友定居在国外，说保重。老徐也一字一句地按下保重，像气球被一根刺不小心扎破微不足道小口，随着时间气也会漏足的。感情就是这么微妙而残酷，但没关系，可能爱情更伟大的意义并不是占有，总有一个人活在你的记忆里，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，但是他让你落泪之后野蛮成长，成为现在的模样。他曾是你暖心的炉火，也是你遗憾的月光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曾经孤单的彷徨，曾经相信，曾经失望，你穿过了重重的迷惘，那爱的慌张终于要解放。你是谁叫我狂恋，叫我勇敢地挑战全世界，在一样的身体里面，一样有爱与被爱的感觉。我爱谁已无所谓，没有谁能将爱情化界限。在一样的身体里面，一样的魔力却是更强烈。